视察风灾后的重建工作。朝中社报道，参与重建工作的军人遵循金正恩在一个月之前下达的命令，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检德地区需要新建的2300多个住宅已经完成六成。金正恩视察之后，高度评价人民军大力推进恢复重建的劳动成果，向他们致谢。他又强调，很高兴月底可以安排灾民迁移到新住宅，并督促对灾民切实采取保障粮食生活必需品的措施，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2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25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1.5元系升15元。中国恒大16.14元，跌3.2元。阿里巴巴296.6元，升4.6元。美团点评276.4元，升1.2元。小米集团22.95元，升2.5元。中国平安82.65元，升4毫。吉利汽车16.8元，升3.8毫。友邦保险80.6元，升2.5毫。建设银行5.33毫，升3仙。港交所370.4元，跌6.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87，瑞士法郎8.474，澳元5.549，加元5.898，新西兰元5.15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751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5美元，卖出189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青屿干线和丁九桥仲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青屿干线和丁九桥的最高车速限制都是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接近城市花园。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跟住门牌102号对开是慢车的，龙尾在滨景园。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比较多车缓慢，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上去伟业街天桥是车多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提一提大家，

陪住我。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 请一生继续陪住我。 先问你嘅有 JC 有佢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好少见佢唱呢类比较甜蜜啲嘅歌词嘅效果都几好啊！新歌歌名叫做《一对替代一个》，尤其是即系当你可能经历一啲艰难啲嘅时间嘅时候，有个人陪住你，个感觉你会觉得踏实好多嘅。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性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明天我要为错局错言去点灯。为天底一切推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花。暗黑你醒，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你可以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耳东狮子耳西仙女耳不星星，那便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本来有郑欣宜佢新嘅派台歌，带到俾你嗰种嘅少少嘅力量啦。你可能你身边都出现过好多啲人喺你需要嘅时候俾嗰啲嘅扶持俾你。但呢首歌讲嘅更多嘅就系，其实你都有嗰种嘅能力去到扶持你身边嘅其他人。你只有 Joyce， 新歌歌名叫做《小夜灯》，俾一个 dark version 你听下咯。谂起台湾一个诗人嘅一首嘅诗，入面讲嘅就系你在谷底，有人经过停下来看了你一眼，你以为那就是爱情。 失血中的伤口。玷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痴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 止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趟，把死也淡看，旷野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就讲嘅一个首嘅新诗啊，嚟自台湾嘅诗人叫做潘柏林。有阵时可能只系咁啱有个人拎住盏灯行过啫，只不过你误会咗佢系特登行埋嚟为你照明嘅。啱啱呢首歌就可能就系讲紧呢一种误会嘅一种嘅关系。嚟自陈雷嘅新歌《荒岛之幻象》。有阵时一场嘅误会可能就系源自于你太唔习惯一个人，对于所有系接近你嘅身边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咦，佢系咪对我有啲兴趣啊？ 走吧，别留行李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是打搅，情话和誓约未得将我言意欢闹，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话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起 擦冷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需要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什么，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以为了爱没有泡沫，自粗没原则。牵手在关系人面对的吻，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埋精神、哦哦、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要甩开，不来求恋爱，情愿全然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要将那放在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那香水现在太卡，不要忍耐，不知你在 讲的就是你自己一个都可以非常精彩的这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带走你的垃圾》。来到三点半钟之前，我们有 Edgar， 同样都是讲就算恋爱到有几火热都好啊，千祈不可以忘记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那种的价值。新歌歌名叫做 So Called Love Song。 你我试过接吻，接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时时问我 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编曲监制作曲填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寻日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至寻晚七点之后，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样本收发服务暂停，而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亦都只能够提供有限度服务，令中心寻日处理的样本中未有录得新增确诊个案。截至今日零时零分，本港累计的确诊个案维持在5201宗。另外，消息指本港新增几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管弦乐团一名35岁乐师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佢上星期五同星期六晚曾经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与乐团演出，两场演出嘅观众唔属于密切接触者，但为咗审慎起见，中心呼吁曾经出席嘅观众留意身体状况同进行病毒检测。中心话，同台演出的大约90多名乐师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正被安排检疫。初步调查显示，曾经参与两场演出的大约50多名后台工作人员，期间同病人并无接触，并有戴上口罩，会为他们安排病毒检测。中心又话，乐师在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开始发烧，他住在东涌蓝天海岸一期二座，同住的屋企人暂时未有病征，已被送往检疫中心。国家主席习近平话，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引擎，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亦都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和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习近平出席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他又说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流和货物各要素便捷，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北韓領袖金正恩到咸鏡南道檢德地區視察風災後的重建工作。朝中社報道，參與重建工作的工人遵循金正恩在一個月之前下達的命令，以排山倒海的氣勢，檢德地區需要新建的2300多個住宅已經完成60%。金正恩視察之後，高度評價人民軍大力推進恢復重建的勞動成果，向他們致謝。他說很高興月底可以安排災民遷移到新住宅，并嘱咐对灾民切实采取保障粮食生活必需品的措施，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金正恩又说，检德地区人民在这么落后的环境中生活，对此要深刻责备自己，强调要搞好河川的治理工作，令到检德地区不再发生洪涝台风灾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34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107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2.5升15.5，阿里巴巴296升4，中国恒大16.14跌3.2，美团点评276.2系升1.2，小米集团23.05系升3.5，中国平安82.65升4，吉利汽车16.76系升3.4，友邦保险80.75升4，港交所371跌5.8，建设银行5.33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升24，港金现价报17,510，跌2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31，卖出1,894.9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接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有少少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城市花园。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门牌102号对开都还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在影湾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花墟至到白雀街这一段比较车多缓慢的。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开。新界方面应该是提一提大家啦，就是在太子的水渠道同埋通菜街还是有急修工程做紧噶，交界位的部分行车线啦是封闭紧，车辆暂时不能够由西洋菜的南街左转入，是暂时不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情嘅關係啦，其實而家樂隊啊，我哋仲係未可以請到嚟直播室嘅，我哋都唔想直播室有咁多人聚集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今日唯有喺電話上邊咧同佢哋傾下偈。我哋先歡迎有 special 嘅主音，歡迎康聰，聰哥你好啊 ！Hi， 大家好。 咁除咗佢哋之外，亦都有咧喺 special 音樂上咧非常之重要嘅音樂夥伴啊！我哋歡迎啦，影彤、小彤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两位喺度啊，今日好似好热闹咁样啦，但系其实系冇办法啦，喺电话线上边啊咁样。咁头先都喺咪后同佢哋两位都有倾，佢哇反应好好、啊，大家都好 enjoy 呢一种嘅City Pop 嘅曲风啦。因为讲到话，其实呢个音乐嘅十年计划就嚟到已经第三 part 啦，深夜告别练习、嗯、啊，俾阿聪哥介绍下先。 咁呢一首歌咧，其实我哋系想做一首有三个主题嘅，就系深夜。滑板同埋浪漫，咁我哋就主要想用呢一首歌去带出呢三个元素啦。咁本身我哋係諗住做一首不如讲下我哋夜晚生活嘅歌，因为其实夜晚对我于我哋嚟讲係好有特别嘅意思嘅。 系我哋谂夜晚嘅歌，可能就系动之动之动之嗰种。 系啦， 夜生活啦，我哋以为系。 冇错。咁呢首歌咧，就我哋带俾大家睇下，我哋属于 special 嘅浪漫嘅夜晚系点啦。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喺夜晚度做歌啦、夹 band 啦。咁我哋就喺度谂紧啊，点样啊？不如做夜晚，不如就带埋俾大家睇香港嘅夜景啦。咁啊，再加埋。諗一個載體去承載住我哋呢一樣嘢，帶大家去周圍遊歷嘅嘢，咁就揀咗滑板呢一首歌啦。 我想問你哋 special 本身係有識啲人係好叻踩板嘅？ 我唔識㗎，我哋本身 special 偉賢，我哋嘅鼓手偉賢係識踩板嘅， 即係得佢一個識踩板嘅。 係啦。 哦，我想問一下小童啊，當幾個男仔話俾你聽佢哋想做踩板嘅時候，你對呢樣嘢有咩感覺㗎？ 其實我自己。都好想學踩板嘅，但我一路都冇呢個勇氣，因為我好驚咧，因為通常學踩板都會搭親噶嘛，搭親如果我整親就彈到琴，所以我係一路都好想學，但係就仲未有呢個機會。咁佢哋同我講嘅，其實咧當初我哋做呢隻歌嘅時候咧，咁都好似康聰咁講啦，因為我哋想諗個主題，究竟第三隻我哋做啲咩好咧？咁跟住我哋話夜晚都係我哋共同都幾。同我哋日常生活同埋我哋嘅音乐都好息息相关，咁所以我哋就谂，喂，揾一样嘢又系可以带到大家可以喺个 MV 里边游历到一个香港嘅夜晚之余咧，又呢一样想揾一样嘢，佢系其实都都市感都要强嘅，因为我哋希望呢个实验里边咧，其实想带出佢哋嘅音乐感系有种都市男孩嘅感觉啊，咁啊，我哋谂有啲乜嘢又会系可以。又可以細看到香港，跟住又可以有都市感，又佢哋又喜歡嘅咧，佢哋話：哎，不如踩滑板啦！咁所以就咁樣揀咗用滑板去加入咗我哋嘅呢只歌元素啦。 系，头先听到小童用都市男孩呢四个字啦，即系好八十年代咧，即系好啱呢首歌曲风嗰种嘅感觉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今次嗰、那个，即系我哋一路以嚟听咗三 part 啦，之前 City Boy 同埋我的片单，就加埋今次深夜告别练习，即系都系喺一个音乐实验嘅计划当中啦。咁今次你觉得呢一首歌嗰、那个实验嘅位喺边呢？ 你可以聽到其實我哋呢一次呢一首歌嗰、那個歌曲嗰個風格取向，其實大家會聽到有啲懷舊，有啲去retro 少少咁嘅 style 啦。咁我哋初初去有呢一首歌嘅時候，咁就發現啊，其實原來嗰個 melody 啊，嗰、那個氛圍嗰啲 chord 嘅聲啊，好有八九十年代嗰種感覺，咁我哋就諗緊啊，不如我哋呢一次呢一 part 第三 part 嘅音樂時，我哋朝住呢一個氛圍去做啦。因為其實寫咗出嚟嘅時候啊，覺得呢個氛圍都好唔錯，幾有浪漫嗰個感覺。咁我哋就不如主要就專攻呢一種氛圍，令到件事係好有retro 少少啊，懷舊少少嘅呢啲感覺啦。 咁我見到小童其實係參與曬作曲、編曲同埋監製。咁小童點樣捏住special 佢哋一齊去行向佢哋想達到嘅嗰個效果，即係 retro 啊咁樣，有 city pop 啊咁樣嘅風格。 我哋做嗰陣時咧，其實都會大家都會商量，喂有啲乜嘢嘢想喺今次呢只歌度試咧？今次呢一隻歌裏邊就先係有個 melody 先嘅，咁然之後要做咗個 melody 之後，覺得其實呢個 melody 都有嗰種舊式嘅感覺喎。跟住我哋就諗啦，因為講到明係實驗啊嘛，咁如果你成隻放出嚟就係淨係完全好八九十年代，咁又好似冇乜一個新嘅意味啊。所以我哋就試喺聲音上面有冇一啲嘢可以令到人哋聽到，你聽到呢個係有陣復古嘅除啦，但你又唔會覺得呢一個係喺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 嘅聲音咯，所以係有一種兩者混合而成嘅一種，係啦，身邊都有唔少朋友反映話，你哋呢隻歌幾特別喎，因為有一種復古味，但係你聽落去，你又聽到係一個現代嘅聲音，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次實驗想試嘅一樣嘢咯。 減聲上面我哋放花多少少時間去做啦，譬如一啲吉他嘅 effect， 你可以聽到。吉他在副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chorus 啦，这些我们用一些现代的声音一些效果去营造回既有的草风之余我们就听到 modern 一些的production 这样再例如是譬如古件上面我们怎样可以揀一些古件上面是配合到一些少 modern 那些风格咯，还有 bass， 还有我们 bass 上面都是用了一些 synth bass 上面的东西，就是这些这样要注入一些 modern 的声音在揀声方面，我们比较着重在揀声方面，在这首歌上面 揀完可能大家喂可能他们觉得这个很好，跟着我就会听好像这个有点太旧，不如试一下这个即我们都会这样商量的，还有在今次的歌里面因为刚才讲了想试一个复古得来有现代感，所以在个 mixing 上面其实我们都花了一点心思的。如果大家呢细心听一下呢，你会听到这歌呢其实前半节和后半节，即是我以 music break 作为分界啦，你会听到其实有一点不同的。前半节呢其实我们是特登干身的相对上来说。咁是啦，然之后去到 music break 之后呢，你就会开始觉得有种朦胧感，有种近啲80年代嗰种朦朦胧胧嘅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想在这歌里面想俾到大家嘅一种体验，其实都几得意喎。有时候可能你喺个 mix 上面都可以有啲唔同嘅諗法，未必系就咁好固有我哋听开嗰种做法嘅，咁样咯。 其实都嚟到第三首作品，我哋见面，大家反应都好好啦。见到，我想问，其实呢个计划会唔会有一啲系预期当中未估到嘅意外嘅收获？又或者同自己预期当中个效果又点样咧？都三首啦，而家系咪？ 你话如果真系好 surprise、好意外嘅时候咧，你可以睇下 MV 同埋我哋喺譬如摆流行平台嘅一啲歌。第一次入副歌嘅时候，系 MV 系有一下真实环境嘅滑把声喺里边，歌系冇嘅。咁呢一个系又系一个神来之笔，我哋误打误撞，好 surprise 嘅。咁去用试验去用咯， 即系特登收咗一口滑板声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本身嗰阵时，因为睇第一个 first cut 嘅时候，我哋特登较大声啲个喇叭去听首歌。咁去到副歌嘅时候，个喇叭拆咗，跟住咧就好似好有滑板声咁。嗰阵时我哋就觉得哇，咁鬼犀利嘅呢个滑板声，好有 feel 啊，带到我哋去入个副歌啊。咁嘅呢个时候，我哋就呢下滑板声要保留啦，要真系。抄翻當時收聲嗰條滑板擺翻入去啦，要 keep 啦，這個真係神來之筆咁樣，好 surprise 嗰下真係。 黎明前獨個踩於路上遊蕩，來來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每晚也不归家，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 就兑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吗？搞不清这半半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身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如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小童嘅，即系你带住呢几个男仔咁样行咗咁多首歌啦。你自己当有冇觉得啊？其实呢个音乐实验都俾咗好多意外嘅惊喜你，又或者其实有冇睇到其实啊？佢哋四个好似都有啲唔同啊！喺呢个咁多首歌嘅洗礼当中， 我相信我同佢哋做呢个音乐实验咧，其中一个最主要想。希望得到嘅嘢就係，我想見到佢哋四個會有喺音樂上面有更廣闊嘅成長啦，或者試驗啊。因為其實佢哋可能有啲人都知道，其實佢哋四個裏面有兩個咧係我以前啲學生嚟嘅， 冇錯。 所以係啦，喺音樂上面，譬如我都了解佢哋過往可能佢嘅背景，知道鍾意係聽一啲 rock 啲嘅嘢、熱血啲嘅嘢為主嘅。咁、但係去到佢哋想創作嘅時候咧，佢哋有時候又會反應話俾我聽，啊可唔可以？即系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佢哋做嘅类型会更广阔呢？因为譬如原来佢哋话俾我听，佢哋开始渐渐地咧听歌听得阔咗啦，佢哋都会想谂点样可以将佢日常嘅嘢听到嘅嘢可以融入喺佢嘅创作里边咧。咁、所以我哋先至衍生咗，不如我哋做一个咁样嘅 collaboration 啦，一个合作啊，试下大家互相有冇啲嘢。input 落去一个作品里面去找属于你的声音、你的想做的事情、而我觉得去到今次第三则呢、我见到他们有不少的成长但是他们开始去拿捏到、原来我想做这个效果这个氛围我应该选一些什么类型的声音呢、如果我想做这一种类别的歌究竟那个应该给个 focus 在哪一样东西呢会不会是给个baseline 俾個鼓定係俾乜嘢咧咁樣咯？ 小童講咧，我覺得真係冇錯嘅。喺譬如，因為我哋初初嘅時候去作首歌、去寫歌嘅時候，我哋去創作冇諗到太多 details 啊！我要做嗰個感覺嘅時候，我嗰個 bass 啊，我嗰個吉他應該係點樣編排先有嗰個 pattern 嗰個感覺咧？即係譬如你好似聽到我哋深夜告別練習 bass 同鼓佢嘅交織係有一個 pattern 性喺裏邊嘅，咁我哋。就係、小童喺小童身上就學咗好多啊！點樣？如果你要想有嗰個感覺，你應該將啲樂器點樣編排？呢一個係做咁多歌裏面，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好發現到嘅嘢咯，去進步咯。 咁我哋又問翻小童先啦。頭先講到呢啲係一啲佢哋而家已經慢慢進步緊嘅地方。你覺得佢哋四個男仔仲有邊啲位你想佢哋喺啊跟住落嚟嚟緊嘅作品當中可以再加強嘅部分？ 我都要同佢哋講，我想希望可以開始慢慢見到，或者有一兩隻係、喂，你可唔可以自己試下填埋詞咧？ 冇錯， 因為我覺得，既然你哋係有咁多嘢想表達，咁多嘢想講，咁不如逐步逐步嚟，由音樂上面讓大家去認識一下你哋嘅音樂世界係點，你嘅聲音係點。但係如果講到喂你嘅可能你嘅意象或者你想表達嘅一個故事係點，可能你落手你哋四個自己去講嗰個文字出嚟， 更加会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你哋嘅谂法系咁嘅。呢个系我好希望有一日佢哋可以做一啲。 嗯，其实我哋系做过嘅，咁我哋虽然尝试得唔多，咁我哋喺上一只碟叫 Impulse to Travel， 咁，其实有其中一首歌叫《最后的勇气》，系其实我哋写嘅。 嗯， 咁但系咧，我哋都尝试逐步逐步咁样去 build up 自己写嘢嘅一啲 style， 喺未来。如果梗系，如果系我哋自己填翻，可以尝试到小朋友收货，咁梗系最好啦。系啦，系啦，因为呢啲其实，因为我哋有时候真系好似小童话斋咁样，系好多故事，想去用歌曲嚟做表达嘅。咁如果系有啲机会可以俾我哋用我哋自己嘅文字去表达另外我哋嘅故事，咁啊更加好啦。 就好似呢首《深夜告别练习》咁样，踩板，你哋想讲踩板，我哋而家就开始讲下个 MV 踩板嘅盛况啦。真系，我头先都忍唔住咪号问，咦系咪好难咧？你要搵一个又靓仔啦，又识踩板啦，又拍到，即系又因为佢有戏喺当中噶嘛，又要即系同个女仔相遇啊、交流啊，有戏喺当中噶嘛，即系难唔难搵啊？今次嗰个拍摄嘅主角两位， 哇！呢，這个 MV 咧，简直系上天帮咗我哋嘅，因为其实嗱，一波三折啦。而其实我哋搵个男女主角咧，其实有一样嘢要话俾大家听，原来佢两个咧系情侣嚟嘅，咁所以点解你见到佢哋嘅表现，哇，好入戏啊！咁系因为根本佢哋两位系情侣嚟嘅，咁所以我都係咯，好彩啦，即係好好彩，可以揾到兩位又咁各樣嘢都咁fit 我哋呢個 MV 嗰個主題啊，嗰個氣氛啊、畫面啊咁樣嘅一件事咯。 咁最後咧都要問翻咧，即係大家都好關注嘅，問一下 Special 同埋小童啦。咁嚟緊無論係音樂實驗又好，或者其他 project 也好，有冇一個計劃係點樣呢？ 其實我哋喺未來，我哋想 11月或者12月。去派我哋今年最後一首歌啦，如果係真係去做到，真係覺得啱派啦，我哋想派多一首歌嘅， 係 啦。咁至於個曲風咧，其實我哋寫咗啲待定咗噶啦，咁就睇下小紅揀邊首，係啦，係啦。 其實我喺呢三隻歌裏面咧，都見到佢哋有一定嘅進步啦。咁我呢一樣嘢，我首先我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對於佢哋新交嘅 demo 咧，亦都印證咗呢個進步嘅，因為我覺得幾 surprise 喎，幾好喎，即係呢個幾好喎咧，係出現得多咗嘅個次數，咁所以咧我對於佢哋嚟緊嘅 project 啊，或者嚟緊佢哋要出嘅歌啊，我都有信心嘅，確實係。 哇，咁好啦， 係咪？系咪安乐啲啊？ 系 啦，咁希望尽快可以有得听到 Special 新嘅作品啦，我哋一齐感受一下，即系头先阿小童讲到嗰样，几好、啊，一齐嚟感受呢一种啊，即系不断进步当中嘅嗰个成果喺度啦。 冇错， 系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降过地，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不敢喧哗，连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得到安心吗？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你说过的放假，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日气息， 逐寸消逝，逐快逐快摸落，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痛是我没有波折，四月浪费尽我心理去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职，轮回派别只得这个我吗，唯愿说过所有黑镜吗，不预备你中断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招架不解怨骂，如何恐怖故事中不别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日，不想失散命曾怨我，看过的剧集不追了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只得我吗， 特朗普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前往不同的摇摆州拉票。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至少几千人出席。他声言拜登会放弃页岩气开采技术水力压裂操作，影响当地就业，形容拜登是骗子。现场支持者部分有戴口罩，但特朗普就没有戴口罩。他声称已经康复，可以亲吻台下支持者，证明具有免疫力。拜登在佛罗里达州出席的集会，大约几十人出席。他集中向年长的选民拉票。拜登形容特朗普只是关心自己眼内没有其他的长者，其余长者可以牺牲，指责特朗普没有鼓励戴口罩，防范新型肺炎传播。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同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45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5蚊升18蚊，阿里巴巴297.4升5.4，中国恒大16.04跌3.3，美团点评279蚊升3.8，小米集团23.25升5.5，中国平安82.75升5毫，吉利汽车16.74升3.2。友邦保险81.4升1.05，建设银行系报5.3冇起跌，港交所373蚊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9，瑞士法郎8.479，澳元5.56，加元5.904，新西兰元5.164，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751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59美元，卖出189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鲤鱼门道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虽然清咗场啦，但系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龙尾排到康华苑，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 龙尾就过咗启田道回旋处噶，因为车龙咧就正在消散紧。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些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门牌102号对开咧，都仲系多车缓慢噶。龙尾喺浅水湾花园大厦。另外啦，香岛道都系去赤柱方向啦，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段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寿山村道。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那段都还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白雀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多车，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伟乐街气站那段多车。另外新界方面，葵涌道应该是长沙湾那边，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长沙湾警署对开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法祥街。卫生署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Eric 啊，你唔系话你去咗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嘅咩？但系有啲同事同我讲话，凌晨一点钟仲见到你出现喺二台直播室啊，你是不是有故事想讲啊？ 是啊。 十月十九号开始，逢星期一、二晚上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音乐树。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哪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点之后嘅骚动音乐，你好啊，严琼 ，hello 翻嚟 ，Eric 啊， 系， 我成日都好希望四点钟之后你记得食药咯。 哦， 提我 啊。好啦，今日真係讲一个我觉得好正经同埋好想大家都认识嘅嘢嚟嘅，因为我都係新识嘅。 哦，好啊。 台湾金曲奖都颁咗啦。 係啦係啦。 咁今晚11月尾会颁啦咁样啦。咁金钟其实一早就颁咗啦咁样啦。咁金曲算得有佢啦。咁今晚都算得有佢啦，因为留返俾二台院先讲啦。但我想讲返金钟嘅好得意嘅，因为其实我一路之前都知有呢个奖项，但我冇留意，但因为今年个得奖嘅结果令到我有所留意啦。咁點解會咁複雜呢？就係、是、其實金鐘呢係講緊電視界嘅一啲嘅頒獎㗎嘛。即係綜藝節目啊，又或者係電視劇啊咁樣啦。但係其實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金鐘呢仲分兩 part 嘅。一 part 叫做電視金鐘。一 part 叫做廣播金鐘。咁其實所謂嘅廣播金鐘呢就係、是、頒俾電台 的。 哦。係啊。佢哋真係好多電台節目報名參加嘅。好得意。咁然之後點解會突然好想講，都唔係突然嘅，就係真係好想講呢樣嘢呢，係因為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網絡平台嘅一個創辦人，佢嘅電台節目攞咗獎。 哦 ,ok。 係啦。咁其實第55屆台灣金鐘獎當中呢，壓軸嘅獎項呢就係流行音樂節目獎。 嗯。 同埋流行音樂節目主持獎。 係。 咁其實呢兩個獎呢都是落咗去同一组嘅单位上身上嘅。就係呢一个呢喺飞碟电台嘅一个主持人呢，佢叫做小树。树就是一棵树两棵树个树。 小树。 係啦。咁然之后得奖嘅节目呢係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式。 哦。 係啦，街声啊。一讲街声唔知道香港听众会唔会熟悉多少少啦。 好多好嘢听嘅 上面 真係。 係呀。非常之多好嘢听，同埋嗰个形成咗个集聚經濟效益啊，就係、是、佢當佢個餅越做越大，又或者越嚟越多吸引到好多有才華嘅獨立音樂人將自己音樂擺上去之後咧，佢變成咗台灣獨立音樂一個不能被忽視嘅力量。咁其實唔單止係所謂獨立音樂人或者小眾音樂嘅，就 even 連一啲歌王歌后都會習慣將自己啲嘢擺上去。有啲係 demo， 即係擺咗 demo 上去之後聽睇下啲網友對於嗰個 demo 嘅反應。咁然之後可能再做一啲修飾啊，會成為一首退出市面嘅歌，又或者甚至成為專輯當中嘅一個部分咁樣啦。咁因為呢個人攞獎咧，我 Facebook 上因為我 follow 咗好多樂評人啦，或者係即係講音樂一啲 page 啦，大家就有一種哇撒花好开心，即系放炮仗放烟花悠悠就好开心咁样。即系大家会觉得系啊，即系好应该俾小树老师呢个嘅鼓励奖励咁样认可。咁于是乎就 search 翻呢个人啦，咁样哇， 对 唔住啊，系迟咗识佢啊。首先佢系创办咗呢一个，即系而家佢系呢个 Street Voice 嘅音乐总监啦。跟住另外咧，佢係創辦咗大團誕生呢一個嘅 brand 嘅。 係大團誕生係 佢覺得係 coming 會備受關注嘅一啲嘅音樂單位。其實今年阿黃嘉怡都有上去㗎。 係。 咁其實你見到佢所喺入面出現嘅名單，相對嚟講啊，都係一啲比較新嘅人。 係。 未必被大家咁樣認識。 嗯。 但係咧，經過嗱，即係唔可以話係佢扶持，應該係佢創造咗個平台，令到越嚟越多人見到佢哋。 係。 其實例如是告五人啦，即係今年金曲獎嘅大贏家啦，包括我哋之前一路有介紹過嘅壞特啦。其實even好多台灣獨立音樂嘅聲音啊，之前我講過嘅李浩偉等等咧，都係嚟自首先嚟自街聲啦，跟住係有參加過大團誕生或者等等嘅一啲嘅獨立嘅音樂節。佢都話佢有陣時未必好鍾意呢種嘅音樂嘅類型，但係佢始終係會覺得好唔可以俾個平台更加多呢一種所謂獨立嘅音樂，又或者自己做音樂嘅新嘅啲音樂人，有個平台等佢哋發揮。咁如果有人鍾意你，你咪成功咗囉。而街聲呢個嘅模式呢好有趣嘅，就的而且確係誕生咗好多可以有自己嘅專輯啦，好多唱片公司爭住要簽啦，甚至乎係其他歌手同佢買歌嘅一個嘅經濟效益喺嗰度嘅，即係好多人都可能估唔到添咁樣啦。即係例如係我哋之前講嘅《他哭泣的時候眼淚總是 Prada 的 Dior》，即係將三個名牌子融咗入去，其實都係源自於街聲有一條咁樣嘅，其實嗰陣時係未完整嘅 demo 嚟嘅，就係得呢一句不斷 loop。咁啲歌迷就已經覺得哇，係咯，即係點解會有人寫啲咁無厘頭嘅嘢咧？咁樣咁逐漸將呢、這個即係可能好多人關注，咁佢就將呢條橋慢慢完整化。 係 咁，其實所有你見到 音樂啦，其實可能有個試驗性喺度嘅，即係佢唔係可以一出嚟就已經你見到嘅，佢就已經係嗰、那個哇好靚好完整嘅樣子。而喺你有個試驗嘅機會俾翻新人，佢哋就會俾一啲新嘅嘢你咯。即係其實呢個就係街聲對於台灣而家音樂好重要嘅地方。 同埋我成日覺得，譬如你又是因為佢係一個電台嘅節目啊嘛，你講 係啊， 我成日覺得個電台係應該要容納到一啲呢啲嘅聲音嘅，或者你係一個主持人，你都監製有咩都好，你應該盡量去到發掘多一啲嗱，因為派台歌大家都會收到。咁但係可能有一啲係佢未知道如何去派台啊，或者佢唔係慣咗喺呢一個系統入面去到做宣傳嘅。咁我覺得喂，其實既然你有咁嘅 platform， 你就應該要俾一啲空間呢一啲嘅音樂人囉，你要主動 reach out 啊，而唔係淨係坐喺度等喂你係咪有歌俾我啊咁樣。係啦，咁我會覺得譬如主持人有呢一個嘅應該有呢一個嘅點講咧，責任啦，係啦，咁而可能喺一啲嘅電台入邊，亦都係佢應該容納到呢啲主持人去到做呢啲嘅決定咯。 系， 好紧要。 所以其实我谂好多音乐人都几感激呢个小树老师嘅，因为佢就系提供咗一个咁嘅平台啦，同埋嗰个好多元化嘅平台。首先有一个网络嘅串流平台，之后有电台节目，同一时间佢又系做咗好多好出名嘅 live show 嘅一个音乐总监啦， 同埋佢个台要容纳到呢一个节目就得咯。 系啦，即系佢上去嘅可能都系一啲未系咁出名嘅啲嘅歌手嘅作品啦。 所以尤其是譬如我觉得香港电台系好应该要做呢样嘢噶，因为你冇一个所谓嘅商业嘅包袱或者考量噶嘛，你更加应该有一个责任去到推广呢啲嘢咯。而唔好有一啲叫做啊呢啲嘢就会唔会太小众啊？你 supposing 要做更加多小众嘅嘢啦，系嘛？即系咁啦。我对而家冇乜嘢，之前嘢嚟嘅呢啲。 同一時間其實我對於呢個人我另外即係都做咗睇咗佢一啲訪問，我都覺得幾前輩啦，同埋佢係一個已經有好多利益揸喺手，甚至乎佢可以叱咤風雲嘅一個前輩啦。但係佢睇嘢好唔前輩因為佢因為之前咧，咪蘇打綠同埋韋禮安都有個合約嘅糾紛啦。咁佢就接受咗個訪問，就點解咁容易歌手會同唱片公司有合約糾紛呢咁樣？咁呢只因為佢講得好白。佢就話咧，因為當一個藝人，佢諗住離開本來扶持佢、令到佢有今日地位嘅經紀或者唱片公司嘅時候咧，好多唱片公司老闆會覺得呢個歌手忘恩負義，即係佢話哇，我俾咗今日呢啲嘢你嘅喎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嗱 老嘅海鮮啊， 係啦，但係我都話喺佢喺我眼中係一個前輩啦。但係佢係講得出，佢話你會簽佢就係因為佢有才華。 Exactly， 你只係俾咗個機會佢，等佢個才華俾大家見到。 Exactly， 如果佢冇才華 ，even 你間公司幾大都好咧，你唔會捧得起呢個人。 係啊， 所以佢話呢個冇任何恩惠可言， exactly， 即係唔係私恩俾邊個嘅 員，而唔係話你嘅員工要點解唔感恩啊？即係嗰啲咧 ，Come on， 佢話 我嘅 talent 都俾咗你，點解你唔感恩嘅？ 系啦，所以佢话其实呢个成果咧系双方共同制造出嚟嘅。 系啊， 咁我如果有一方唔再想咁样嘅合作模式，咁另一方系应该尊重嘅。 咁好嚟好去咯，系咪先？ 但系即系我觉得睇到佢呢啲嘅言论，我觉得佢好唔前辈啊，所以好中意佢啊，咁样嗰啲。 呢啲咪就系用人之良咯。 系，同埋我觉得佢先有呢个能力去领到一啲新嘅音乐俾大家听到咯。 系啊，所以我有阵时譬如睇到一啲歌手就系、点解你可能Indie 嘅时候你做紧一啲呢个 sound 嘅嘢，点解去咗一个大嘅 label 嘅时候，你全部都唔同晒嘅。咁然之后你再进一步了解嘅时候就系、其实有阵时啲人唔系我想做嘅，系我公司叫我咁样做嘅啫。咁但系因为佢揸住啲水喉啦，咁所以我唯有都系咁做啦， 焗住要做啦。 sad 系啦，咁今日拣你呢首歌咧，小雪老师冇唱歌嘅，系啦，咁但系佢系一个好嘅音乐推手啦。咁今日呢个歌手咧，佢都不厌其烦地将佢嘅好嘅音乐介绍俾好多唔同嘅平台，甚至乎好多唔同嘅乐评人、音乐人，哇，留意一下呢、這个人好劲啊，咁样 系， 咁我都有留意到啦。系啊，佢系怀特啊，咁同埋我终于收到佢只专辑啦，之前有讲过，好开心啊，咁样，咁听翻呢只专辑咧，呢一首啊，都系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Shadow。 Nobody will reach out got a red light on myself, felt like drowning. What I had to scream. You opened the window and told me to jump. You break my dignity. That's the way you love me. Mama said hide in your bed, 'cause he's back. He slammed the door, bang, I guess he's drunk again, yeah. Mama said I better shut my mouth when he's back. Just start cursing, shouting, no matter what I say.丢没了吧塞，我可能会恋爱，好我一点时间超过客气，为今嘛开心。Mama said hide in your bed, 'cause he's back. He slammed the door back, I guess he's drunk again, yeah.Mama said I better shut my mouth when he's back. Just start cursing, shouting, no matter what I say. I was in the shadow, hiding my own castle. Who's gonna find me? Who's gonna find me? 我想起 QET 啊，呢首歌，即系嗰个 sound 啊，个 sound 系啦， 成个人啊， 哦，都系啊，你都有嗰个 vibe， 我觉得都系嘅， 嗯， 即系嗰种嗱，呢首歌歌名叫 Shadow 啦，其实佢讲嘅就系佢细细个应该家庭暴力嘅一啲嘅故事啦。如果即系听到明歌词当中，即系有讲到啊，有个人饮醉咗翻屋企，咁啊妈咪就会叫佢匿埋啦，咁样，咁就即系酒醉之后嘅一啲嘅反应啦，即系例如扮门啊、闹人啊、打人啊等等。咁其实即系因为之前我介绍过《怀特》呢一首歌，就系希望有一个属于一个女仔自己嘅一间房嚟，即 系 可以保护到自己啊嘛。咁其实呢一个系好点题嘅一个作品嚟嘅，同埋哇，我真系觉得。唱得好 sad 啊，但系其实虽然佢编曲唔系话编得非常之得嗰种嘅感觉咧，但系你真系感觉到嗰种嘅压抑喺嗰度嘅。咁、我觉得好，佢唔使感激我噶，系咯，唔需要人感恩啦咁样。但系我系觉得系一个好，唔系做咩成日叫人感恩好攰噶。 系啊，你觉得全世界都好似舔你咁样，点解唔多谢我？点解你唔多谢我？快多谢我啦咁样 ，come on， 多谢你咯。 我哋一个电台或者一个节目，你应该多谢啲歌手系有歌做俾你咯。咁、你播咩啫？ 系 咯，即系互相合作咯。成日觉得一个系互惠互利嘅空间。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系觉得好开心，有一个咁好嘅声音，甚至乎有个咁好好 loop 嘅一啲歌手啊、作品啊等等。咁我觉得其实台湾发展，即系我唔觉得话完全健康，当然佢都仲有好多嘅瑕疵啦。咁但系有呢啲咁嘅音乐幕后推手系好紧要嘅一件事。 OK， 咁啊，既然阿琼头先系介绍就系呢一个系怀特啦， 系 呢个有 少講係家庭暴力嘅一個 underpin 嘅一個作品啦。咁我都話諗起 QVT 啦。咁 QVT 先前都其實有一首嘅作品都有少少係講係女性嗰種平等啊，係啦，即係嗰種係話語權啊等等呢啲嘅作品嘅，非常之值得留意嘅香港呢一位嘅唱作人啊 QVT。揾嚟佢呢一首嘅作品嘅名稱叫做 Enemy。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in the sea of people. Tears in my eyes 'cause you think I'm evil. Oh, it changes on the way and now you're mad. Hating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Now you're gonna be making me your enemy. Your enemy. If you don't like what I'm seeing, what you gonna do? How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How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If you don't like where I'm going, what you gonna do? How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How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Lock me up, hey. Ain't gonna say sorry for being too loud. That's the way you feel now. Don't you convince me you're the best I've ever had, and I should do whatever makes you glad. Now I'm gonna be making you my enemy, my enemy. If you don't like what I'm saying, what you gonna do?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未有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消息指今日有十几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正系继续调查一名35岁香港管弦乐团管乐乐师初步确诊个案。据了解，他正在玛加烈医院留医。这一名乐师上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与乐团演出，星期日开始发烧，之后初步确诊。中心指出，由于表演期间不能够戴口罩，同台演出的大约90多名乐师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正是被安排检疫。中心又話，由於尋日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到尋晚7點之後，核下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嘅樣本收發服務暫停，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亦都只能夠提供有限度服務，令中心尋日處理嘅樣本中未有錄得新增確診個案。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重大发展策略，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引擎，要找住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亦都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和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 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习近平出席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他又说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流和货物各要素便捷，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社民连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遇袭的案件，81岁被告承认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囚3个月零6日。裁判官引述报告指，被告不适合接受社会服务令，必须判处监禁式刑罚，已经扣减认罪的刑期，劝诫被告千万不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而犯案，要互相尊重，消除成见，共同为香港建设和谐社会。案情指梁国雄今年四月在中联办外参与公众游行和集会，之后在西营盘军益大厦外接受访问期间，被告突然从后走近，并用银色物体插向对方。被告在警戒下承认有人在香港和中国搞事，自己想教训他。梁国雄之后送院检查，他的右腰有擦伤。继美国制药公司强生暂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试验之后，另一间美国药厂礼来亦都宣布叫停获政府支持的一种抗体疗法临床试验。礼来发言人说，为了确保参与试验的病人安全，支持安全监测委员会暂停试验的建议。禮來八月初展開相關的療法試驗，目標是在美國招募10000人參與。公司今個月初說，正是申請緊急授權使用這種的療法。這種抗體療法和總統特朗普早前接受的混合抗體治療類似，並獲特朗普讚賞，說要免費提供給美國民眾。强生公司早前因为参与的志愿人士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叫停正在进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5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3.5升16.5，阿里巴巴297.6升5.6，中国恒大16.06跌3.28，美团点评278.4升3.2，小米集团23.25升5.5，中国平安82.7升4.5，友邦保险81.35升1蚊，吉利汽车16.74升3.2，建设银行5.3冇起跌，港交所373蚊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3，人民币6.73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754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81美元，卖出189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在南区的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雀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荔枝角的青山道和永康街一带现在交通都是繁忙，影响到蝴蝶谷道近住青山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近呈祥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塘道。提提大家，由於強風關係，而家青嶼幹線同埋汀九橋嘅車速限制係降至每小時50公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同埋沙頭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嶺。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司機喺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3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揾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下昼骚动音乐，4:39嘅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歌拣嚟李幼廷 featuring 艺如轩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想怎样》。 有一次被拒绝，想不到我也会有这天。怎样才能够让你甩开包袱和偏见？ 你不要装可怜，我说改天就真的改天。离开舒适圈观察你，还需要些时间。我在等， 等一句， 一句你内心真实 的告白。 可是你。 只为看见你最真的样子，我可以每天开车接送，不孤独不孤独， 才不屑 Uber 司机也能做到这点。 想怎样，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 为我超越他。 哦，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陪你一直重复今天的电影。 等一下，就只是你想看而已。想怎样，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只要有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 男女朋友之间啊，打情骂俏的对白，想点啊你？歌曲名称想怎样就是咁解啦。 浪漫有风险，这次应对一定要小心，把你话中的话都听仔细，避免陷阱题。 也许有几天被我超越他、嗯、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等你裸聊上名为你的惊喜， 等一下所以具体是可以做什么事情，想怎样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就要有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成了讲着电话望上星空，两颗心莫名的连成了线，我可以观光客的垃圾统统帮你捡， 才不睡当我是别人路过的风景， 被你改变不知不觉，所有闹脾气听起来都像我 好多人都会说自己男女朋友的脾气呢好像天气那么一样难捉摸啊。好多不同地区朋友说呢感觉上今日仲大风过寻日咁话。揀嚟第一首作品。 唉。 唉。 那个名称叫想怎样有李友廷 featuring 魏如萱。魏如萱这把声呢辨识度真的非常之高啊！即使辨识度咁高都好啦，好多人都好乐意咧，同佢一起合唱作品，系可以俾到歌曲有一啲新嘅生命喺当中。 三十七度大汗淋漓，好热，衣服踩下就感到我湿了，习惯冰镇蜜罐啤酒开喝。 男仔合唱啦，你就感受到魏如萱声音当中咧，有好天然、好自然嘅嗰种少女嘅感觉啊！呢一首歌同女仔合唱，就好自然咁唱出女仔好纯粹、好坦白嗰种嘅欲望，仲多咗几分清新添。 出来 牵扯，却不是个女人。 紧你苏慧伦 featuring 魏如萱作品，歌曲名称《气温37度的遐想》。之前咧就听咗女仔坦白内心嘅欲望，之后要听男仔，男仔心目当中嘅啲小秘密，佢系 Anson 光。 如同观察着你，窥探着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当时是你，隐秘是你。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悲喜，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任性的引诱，忘掉地球上往或节奏，拆这星体结构，悠然着迷，令我不再自救。数百秘密我想识穿，却兜兜转，呼吸可会暖，谁想得这迷意，想带你走，用言语与猜算，观察着你，窥探着你，只当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焦灼是你，阴暗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悲喜，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你笑说爱你太傻，实在实在是错，我却要好奇更多，费浸过了银河，眼泪又遇着了日受磨，有我也很不错，惹过谁爱过谁放肆我，要你是爱你是会感动我。夜数百故事，我想偷听，要我喘气。想与你飞，用年语与重演。观察着你，窥探着你，一刹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天国是你，幽冥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悲喜，就算未懂你是谁。 简直 Anson Kong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金星女孩》，最新的派台作品，心里面的一个女孩的秘密。除了是一个女孩的秘密之外，也都有些秘密是关于伤口的。之后紧你有吴清峰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柔软》，自己作曲有李格蒂填词的这一首歌，但是原唱呢其实是2015年张信哲的作品。 晚上渐渐变得很冷，这才发现夏天走得一点不舍，月光变得薄薄的，你的双手交叠，只能拥抱你自己了。我们慢慢变得很冰，冰到整个星空没有一点声音。像诗人说的沙滩留不住。 填词嘅李格弟，即系台湾诗人夏雨，佢可以写啲好深嘅歌词啦。但系呢一首歌当中，有一句非常之简单直白嘅歌词，系非常之中我嘅心嘅。虽然你不再爱我，我仍然爱我自己，亦都系呢一首歌嘅精神所在。记得好好要爱自己。 我们慢慢变得很冰，冰到整个星空没有一点声音。 听风咧，即将会喺台湾有以个人身份举行嘅16晚嘅音乐会。除此之外，其实新专辑咧，我相信都喺路上噶啦，因为都实在有比较多个人嘅新作品同我哋见过面啦。 虽然生命很难，我的心仍然柔软。虽然你不再爱我，我仍然爱我自己，也不忍心去伤害过的你，但是那痛啊那痛啊无以匹配。到底每天有多少人死于心碎。 吴青峰自己又好喜欢这一首的作品。 每天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心碎？ 提醒你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心入边嘅嗰块地啊！ 心碎， 嗰款充满咗柔软同埋温柔嘅土地。简历吴青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温柔》。今日最后一首作品都是要跟你讲一个心里面的秘密来的，是没人知道的秘密来的。 我像是小书店第七位存在，但能自动被省略，也习惯不必先跟你看错一对。你也算够精神的同类，踏着这不逾越那条线，发生一切，我不发生一切，又有什么差别？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注定要纠结。我想我是坏人，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能一招告世界爱上你多遥远，无人知晓，可不可怜？不靠近，不走远，不定义，像玩笑的暧昧。你说你是坏人，想安定，也没缺过消遣，我全为你崩溃，却带一点惭愧。我不够好，害你亏欠。 最后揀嚟 Hebe 田福恩最新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人知晓》，秘密冇人知嘅情况底下，先可以叫做秘密。 还能够再纠缠几个月，上了戏碰上了好演员，你想矫情一点，我就加倍收敛。推到你又下个新对象，记得要找台阶让我下，兄弟姐妹你就此刻成为，反正我没负累，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注定要纠结。我想我是坏人，故意不听相爱。